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今天说周永康啊，在公众其实都快慢慢忘了这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呢，官方新华社在上个星期六的凌晨零点钟发出了最新的消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的会议审议并通过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个报道呢，非常罕见地披露了除了一些所谓的标配啊，就是什么这个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啊，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啊，包括跟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钱色交易，其实这些呢都已经是常见的了。但是呢，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就罕见地披露周永康呢还涉嫌这个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那这个呢，如果我们对照2012年9月份这个薄熙来当时新华社发的通告相比呢，发现这一点是非常的醒目，因为过往呢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涉嫌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那也是引发大家很多的这个联想。那当然我们首先觉得很奇怪哈，你说我们自己是下班了是吧，是准备睡觉的，就是半夜突然之间收到各个那种客户端开始推这个新闻，说然后立马就反映说，哎，你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大部分像咱们这种从业人员都已经休息了，准备过周末呢，你看报纸也都已经可能定好了第二天的头版了是吧，所以呢就非常明显看到第二天的这个报纸就几乎没有一些所谓的深度报道，都是刊发的新华社的通稿。 对， 所以这可能他是有意为之，就是减少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这个讨论，说有一个所谓的延时的效果，因为咱们没有可能第一时间媒体进行一些报道和炒作嘛，所以呢可能在社会上就比较能够减少一些震荡。那再一个呢，你说老百姓周末两天给你自己一个茶余饭后消化的时间是吧，可能周一大家这个聊性已经淡了，如果媒体在周一再推的话，大家可能也是有点这个兴趣已经失去一开始的那个热度了。所以你看这次他的这个时间点哈，我觉得是选得非常巧妙，是有深刻的含义在里面。 对，因为报纸已经是父子印刷了，就没有更多的讨论的空间，大家所以现在的即使是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揣测也好，全都是围绕着新华社的这500多个字的通稿里面在讨论。我当时就看到这个新闻发生，因为当时虽然说是传统的媒体你可能已经没有机会跟没有空间再去评论这件事情了，可是微博上面网络上的讨论还是可以继续的。我当时就看到网上有这个一条评论非常搞笑，也是一个冷笑话，就说这个多名女性真是厉害呀，在薄熙来案里面也是他，这个周永康案里也是他，这多名女性到底是谁到现在都不知道，就是这很搞笑的。大家就是虽然是一个冷笑话，但是也凸显出来在中国我们现在这种政治语境下面，你用的这些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而且可以拿来调侃一番的了。之后的可能更多的发生的一些评论就是官媒的一些了。那我看到就环球时报也是在后面有一篇叫做 正气 主导中国周永康之晚了这一条，他这里面有一句话也是被这个知名媒体人何三伟调侃了一番啊。他里面说，为什么位高权重的贪官们一旦落马都如此不堪一击？这何三伟就说，多搞笑啊，他没落马的时候你击一下试试。 哎，你看其实大家现在的这种讨论的方向哈，跟7月份就是7月29号刚刚是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是吧，就那会儿讨论的调已经变了，当时觉得个个都神情紧张。你看财新网是吧，史无前例推出重磅的，人家筹划多少年的 早就准备好了 一个大的新闻是吧，你看就社会上好像我们全家都跟周永康有关系似的，所有人都在讨论。但是现在说句实在话，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说康师傅下面这面都凉了，谁还要吃啊？ 就 主要就我觉得跟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评论有的关系、嗯、就是说你看当时是还没有击倒呢，何三伟先生不是也说嘛，所以没击倒的时候大家都盼着呢、 嗯、 这事儿怎么样，击倒了那都已经倒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最后出个结果，但是其实大家心里对这个结果都有一个底了。反而其实你像当时虽然内媒很多评论员都下班了，但是外媒倒是有一些报道，而且外媒也关注到说为什么这个公布的时间点是在周五的凌晨呢，这到底 周六的凌晨、周五的深夜、嗯、 对周五的深夜、嗯、我一直也特别困惑，就是这个周五的12点整到底应该算是周五的还是周六的。所以这个我就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篇报道，他们说其实这个事儿应该当时在周五或者是甚至周四中央的政治局就已经有了这个这么一个处分的决定、 嗯、 但是官方为了淡化这个案件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在当晚7点的新闻联播来播出，是罕见的到了周六的凌晨才宣布的、 嗯、 那这到底中间是不是要淡化？联合早报也采访了很多独立的媒体人，包括之前我也有跟一些资深的媒体人聊天，他们其实不这么认为、 嗯、 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是显示中央是很着急要把它公布出去的，因为要走一个流程，你想这个事儿当天周五的早上才这个决定，那周五的下午才传达到各省，各省要表态表示坚决支持维护，表态完了之后你走完流程你才能公布出来啊，反而是加班加点才赶到了周六的凌晨才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 嗯、 所以反而他们都认为其实没有淡化的意思，反而就是想要让大家这个赶紧把这消息公布出来，让大家去讨论去评论去发酵的。 哎，你说到这个表态哈，现在呢有一个不完全统计名单，就是截止到北京时间上周六的傍晚，有上海、天津、江西、山西、新疆、湖南、湖北、福建、内蒙这些省份呢，都纷纷表态支持中央对周永康的处理决定。那联系7月份是刚刚对他立案的时候呢，也是各个省市自治区都纷纷表态支持。所以你就发现吧，这种站队、这种表态在中国当下哈，它已经是一门就是政治学了，是吧？ 嗯、 这是必须表现。你看，我党还是在各个的省市自治区是受到大家的集体拥护的，是吧？一致拥护，这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讯息？如果谁也不说，你可能不会去有一些额外的联想，比如说我如果不表态会怎么样？ 嗯， 是吗？是证明大家这个心不团结吗？还是怎么样？一表态，好哦，那就会算。还有谁没表态？这个没表态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支持这个查周永康呢？还是有别的想法呢？是吧？这反倒是会引发人有其他的一些想象。 而且因为现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增加了一些戏剧性的元素，是因为大家都说这老虎苍蝇一起打嘛，然后周永康除了康师傅啊以外还有一个周老虎这样的一个称号、 嗯、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次是人民日报他的微信公众号在周六就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周永康呢是被关押在山东省的阳谷县，那是中国著名故事武松打虎的发生地所以你就会觉得跟这个对好像一切都算计好了，可是每一个细节用得着算计到这么的细致、嗯、包括说还有一个解读就是说发布的这个时间12月6号凌晨也是在宪法日，可能跟一个有一个前后， 12月4号是国家宪法日， 有一个前后呼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嗯、 另外再加上就是最初7月29号公布他被立案审查的消息的时候，当时是国际老虎日，就是这一切的这种巧妙的契合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像是精心安排好的。 嗯， 那还有在7月29号的时候，实际上当他被立案审查的这个消息公布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是他不再有同志这样的一个称号、 嗯、 那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同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title， 这是一顶桂冠，就是当你还有这两个字的时候、 嗯、你还是我们的人， 对，你还是我们党内的人，你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们党内的内部矛盾，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解决它，当你没有了这个同志二字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是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哎，真的是哈，你看这些细节哈、 嗯、 细嚼起来真的是还有滋有味，是吧？咱聊天也得往专业的方面去围观去聊。 但我觉得你看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问题、 嗯、 那就是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这个都有安排好给他这些种种细节的巧合， 这恐怕不是老天， 这应该 是人为的吧， 人算计的，对、 嗯、 但问题是这个算计那你不管怎么说这日子卡来也太好了，然后这个地点选的也太准了、 嗯、 只能说这个人他其实也够无聊的，就把这事儿给他提上日程了。但是你看你刚才也说到表态包括这个算计、 嗯、 我觉得这都是为了顺应民心、 嗯、 因为其实你看环球时报在这个他的报道里正气主导中国周永康之晚了里边就强调了一点，说一直有一种 种声音认为反腐力度太大，可能不利稳定，还有人担心一些大老虎或者会联手反扑、我也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央为什么希望地方能够出来表态说自己是支持这件事的，那也是避免说当时可能有一些地方的派系斗争呀，或者是权力的山头啊等等的，可能会对这个中央来审判周永康这件事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会担心地方上会造成反扑。如果这个像种种事情的巧合，不管它是人算的也好，或者是说巧合也好，但是它更重要的是，你像我们都觉得这确实是，不管怎么样，老百姓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应该这么做的。是深得民心的，那就是应该武松就是应该把那只老虎打死嘛，对吧？ 好，那刚才春雨说这个事儿，这个有人这么算计挺无聊的，一点都不无聊。你看他背后有一个真的是高人，他才有这么一个全盘的谋划。我记得我们当时七月份的时候讨论，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叙事策略啊，这个应该是蔡芳华先生首先观察到的，是当时北京报的一个很火的公众号叫团结湖参考吧， 参考， 他就分析啊，说这个是幕后有高人在谋划。你看他选在这个时间点，七月份的时候是吧，当时呢有两个重大的新闻同时公布，前前后后，一个呢就是中央宣布下半年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第二个呢是国务院印发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两个问题呢一向就是被当作是中国老旦难的命题，但是为什么你想会选在周永康落马的时候突然之间大步突进。他就说啊，这个其实官方他们是算好的，算好什么呢，就是说要把周永康的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划线，就说呢未来发生的一切就有一个所谓的后周时代的这么一个印记，这是他发明的。他说这个特征呢就是官方特意他去安排好，就是特意安排这些时间节点让你感觉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相承的，实际上他可能没有什么前后的逻辑关系，但是呢这就是要告诉你分开，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周永康落马之后呢似乎经济民生领域这个依法治国领域都开始焕然一新。他说这就是让你感受到直接的反腐败的红利啊！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的精妙哈，也包括石飞克先生也有一个分析，说包括你怎么样去推进周永康的消息一点点放出来，从当时两会的时候吕新华说你懂的，到之后市面上又传很多的这个放风的时间点，但发现呢每一次大家抱有高期待的时候呢你又落空了是吧。他就是在这种反复的给你希望释放信息又反复的做空，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审美疲劳的方式来成功的完成了一种叫做政治脱敏和压力测试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资深媒体人他们这么多年观察到中国这些大事的发生的脉络哈，能感觉到的一种内在的逻辑。好，那刚才春雨还留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各个省市纷纷要表态是吧，这是不是说明其实在内部也会有一些有人不表态，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请教了之前我们多次请教的身在北京的独立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我们听听他从现在整个的这个政治局势的方面来分析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公布周永康案子的进一步的进展，那么接下来会往什么地方发展。三零化新闻我们休息之后继续讨论。欢迎回来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aty， 继续来讨论周永康的案件新发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立凡老师在北京的独立的历史学者他是怎么样去评价这个案子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公布的它代表的意义。 当然作为周永康这个级别啊，他被拿下甚至移交法办，这个可能是最高级别，但仅仅就打倒，政治上打倒来讲，他不是第一个。那此前还有刘少奇，对吧？ 还有林彪这些级别也不低，后来还有到这个最近三十年间还有。当然就是说开除党籍移交法案，那么他应该算是级别相当高的一个啊，就是说可能也是独一份啊。那么至于说是不是意味着政治生态的变化和这个习主席他的权力得到了稳固，我倒不这么想。我一直感觉我替习主席捏把汗，因为习主席他这个反贪腐运动他动了所有人的奶酪，所以可能我觉得他在体制内所遭遇的阻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次抛出周永康很有一种震慑的味道，也就是说为了要杀开一条血路前进，那不得不引爆一个重磅的炸弹，就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是为了开路用的。那至于后面，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体制本身来讲，如此普遍的贪腐是很难清除的，它极大的损害了党的形象啊，这个是那个报道中说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但是我感觉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体制环境使周永康这个权力越大贪欲越甚品性越恶，最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按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那很难相信就是说哎他就天生就是个恶人。但是呢问题是像他这样的很多的贪官也都是根正苗红，也都是苦出身，为什么一进入这样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这个体制这样一个官场就一头栽进这个腐败的酱缸，最后走上一条不归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们说革命年代有句豪言壮语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但是如今你看这个贪官也大有这个抓不尽杀不完之势。那这种情况就像体制内像周永康这样的大小贪官究竟还有多少，究竟是这个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所以我觉得习主席要想彻底的清除腐败他必须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 那其实这次这个周永康的案件他的罪责有七宗，那之前其实薄熙来只有三宗，而且两人有相同的罪，但是可能用词都不一样，包括周永康这次是第一次说有泄密等等。那您觉得他这个罪名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味呢？ 作为他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一个我们说他罪状有这么多，那么显示他这个人品很恶劣，这个手段也很恶劣。那么这个也要引发一个思考，就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选劣的机制能让这样的坏人可以平步青云，可以高居庙堂。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选拔的过程中，虽然我们说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可是是不是在选拔这个过程中看走眼了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需要思考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说他这个所作所为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啊，这个我也很赞同，因为这共产党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顶层的领导，这个周永康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到哪儿去了？我们这个党是怎么教育和培养他的，就让他变成了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我觉得都是要进行思考的。至于你说那个，就是说他，大家都在猜啊，说这个泄露国家、党和国家机密这条罪，这条罪大家都在猜，那么我也在猜。我也看到有很多人在猜，比如有猜说是他向薄熙来通风报信了，也有猜说是他通过情妇泄露了机密，也有猜说是通过亲信向 境外媒体和机构爆料一些权贵家族的财富和离岸账户。我觉得最无厘头的就是最后这条，如果说这一条能被认定是这个党和国家机密，那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就承认有这么回事儿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儿肯定上不得台面，也不会以这个理由来起诉的。如果要这么起诉，那实在是太笨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泄露国家秘密罪啊，也是一种口袋罪。你像有个媒体人70多岁了，他也一个老太太，他也能沾包，也能被指控这条罪。所以你何况像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的高官，他随便向身边的人说点什么都可能是国家机密。所以我现在联想的是这个薄熙来案公开审理的时候啊，有一些个令人难堪的这个失控事件，发生了这样的失控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很可能是可以成为这个周案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那其实周永康案和这个徐才厚和薄熙来的案子其实相隔的时间非常近，那这三个案件其实中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这个大家都在猜，可是呢这次披露的这个新华社的消息一点没提。那么大家都说说他们要搞政变，但是呢现在好像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党和国家机密啊，就没有提到。还有一些个什么传说中的，比如说周永康的老婆是怎么死的，这个也没有提到。那么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报道他还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说还发现他有其他的行为。那么但是这其他的到底包括哪些，就是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那这个侦查等于司法的侦查等于从理论上还没有开始。那么到底这些东西会不会和我们传说中的这些事儿联系起来，现在也不好说。那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好像他和那两位也许在政治上是有联系的。 好，7分多钟的时间哈，别看张老师说的挺轻巧的，其实，但是他的这个话里面信息量很大，而且藏着很多的玄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循着他说话的这个透露出来的信息吧，可以再去搜罗到很多相关的这个信息，包括是什么样的党和国家的机密哈，这些现在已经坊间很多种猜测了。如果大家翻看一些外媒的话，应该就会更加的比较清楚。当然他说如果是以这一条来这个把它端上台面的话，就太笨了，是吧？因为你要审判的话，你如果是的公开的话，你势必就会让公众去从中了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机密，这是不可能会我们看到的一个做法。那有人就说可能就是想利用这种所谓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这样一个说法，让他的这个审理不用像薄熙来案子审理这么的公开，就说这其实是预留了接下来的这个审理的过程就没有那么透明，就让大家先做好准备，因为它涉嫌国家机密嘛，是吧？这个道理其实也是说得通的。 背后有高人，绝对有高人。其实你像掐指一算，就在今天，那这个说法要怎么说，就是因为说涉嫌国家机密，我们也采访了律师嘛，律师就说确实不能公开审理。 对啊， 所以就是 包括当时薄熙来的案子都有律师说他也并不是全文，你看没法直播嘛，是吧？他一直是通过微博文字呢，你如果是经过这个整理的不是现场的，他就势必有被删减或者加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嘛。 但即使是经过整理的，像刚才张立凡老师也有提到，实际上当时薄熙来的案子审完之后可能出现了一些官方 失控， 对，失控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应该说当时薄熙来公审之后甚至还有很多人 支持他， 有一些对，包括觉得他在庭上的表现啊，然后他的一些反驳实际上都还是蛮有利的， 给了他 表现他的机会还 对、嗯、这可能是失控的地方。 但刚才张老师也提到说是什么样的体制造就了周永康这样的人，所以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体制的问题。 嗯， 其实在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我首先会想说周永康正国级的官员， 嗯， 他都能贪这么多，有这么多违法犯罪的事实，那我想想可能确实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在过去在将来那怎么把这个体制问题解决，还没有更多像这样的官员，可能确实是习大大应该去认真考虑的、 嗯、 他遇到阻力肯定是正常的、 嗯、 但是他这次的改革到底能不能让民众看到说事情是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他用极大的魄力来完成的一件事儿。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认为，外媒反正认为周永康这个案是有好事的，就像日本媒体、 嗯、 啊，我看到了 BBC 整理了日本媒体的对这个周永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报道，就写说驻日的驻北京的日企人员众口一词称非常接受这一调查结果，他们也深有同感。 嗯， 所以我觉得反正中国做这件事儿，引起了部分国际媒体的认同。 这个报道也很有意思， 对，确实很有意思。 英国媒体报道的日本媒体怎么报道的中国的新闻？这个、 对，他不光报道了日本媒体，他还报道了、哦、他做了两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哦。第一篇就是梳理了日本媒体对这件事的看法，第二篇是梳理了香港媒体对这件事的看法。 嗯， 所以都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嗯，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 BBC 自己他也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那这个文章的风向标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他会有这个专门的评论员来评论这件事，他也提到了说其实在这个背后你反能看到说大家反而越来越对中国的这个反腐体制不放心了。 我觉得就确实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发现更多你看不懂，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嗯、也是那个蔡芳华举的，他说他就认识泰晤士报在北京的记者嘛，他说当时七月份的时候刚刚公布说要去立案的时候，泰晤士报呢把周永康落马的消息啊他放在第28版的最底下， 嗯， 还是特别一小条，他当时就很震惊，他说这个太丢人了，他说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中国最重要的新闻吗？还是说你们就根本没法衡量周永康落马的这个新闻分量？他说你作为这么有专业水准的报纸哈，这实在是这不应该，你肯定是在专业上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要挑剔你的地方。对方呢他就给了这么一个回答，就说生活在伦敦的人哈，我可能知道周永康是谁、嗯、我但是不知道呢周永康他意味着什么。你看你们中国这个盘根错节的权力谱系呀、啊、此消彼长的代际博弈呀、啊、政治现实和戏曲桥段的交相辉映，个体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销魂交错，都不是我们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人能够心领神会的。他说的太对了，我说即使是国人咱们也未必能够参得透他中间有什么样的深意哈，这可能就跟整个的信息流通的格局是有关系的，你必须打通前后的脉络是吧，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巨大的这个议事日程之下， 而且 你才能理解到它的逻辑。没错没错， 刚才像我们其实今天的整个节目也不过是从新华社的500多个字的通稿里面衍生出来的而已、嗯、但是周永康案的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因为它的级别之高，因为大家都以前有一个潜规则，所谓的刑不上常委嘛。但周永康实际上他是创造了很多个唯一，他是唯一一个在平稳的卸任政治局常委之后而落马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以严重违纪之名而被立案审查。当然，像刚才张一凡老师也有提过说，这种位高权重的以前还有刘少奇就被打倒，在权力上被打倒的。其实政治局常委被查或者说是被开除党籍的也有很多，但是我们来梳理一下，其实过去的一些，你看陈独秀、张国焘，这都是多么老的，最近的也是王洪文、张春桥这些在四人帮阶段的，所以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周永康位子这么高的也是比较少见。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像刚才张立凡也提到说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意思，但实际上这是杀敌1000自损800，因为周永康曾经是主政中国政法界的第一把手、嗯嗯、中国政法界的第一把手，他自己严重的违纪， 可能多少律师法官都是他带出来的， 对，他自己严重的违纪违法、嗯、这个对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查他、嗯、虽然说就像张立凡刚才说的，说可能要反思的是这个体制这个机制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嗯， 做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也已经是让大家的信心有很大的一个损伤。 没错。好，那接下来的一个维度呢，我们还是想从回归到法律本身。那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段录音采访呢，是来自在重庆打黑事件当中呢有着很深介入的，也是著名的前律师啊，李庄先生。我们等会儿听听他从这个司法的角度怎么样理解周永康案子的最新进展。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一位在重庆打黑时期有过特殊经历的前著名律师李庄。那么他是跟薄熙来和王立军呢都是有过直接的交手。那么薄熙来呢，我们知道他最后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那这次我们看到新华社的通稿里面呢加了这么一条，在薄熙来的通稿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说周永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那有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呢，他们就会依照这一条给出这样一个判断，就认为可能这次周永康最后的一个判决会比薄熙来的这个刑期或者刑罚更加的严重。 最佳一等。 那你要往这个极端方面来推的话，那在无期徒刑之上的可能就是死缓或者死刑，是吧？那会不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听听李庄前律师他是怎么样分析的。 周永康这个案子总共公布了七宗罪，然后先是党内的处分决定出来了之后，现在移交法办了。那按照现有的这些法律，那周永康这种案件他最高能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呢？ 最高判处死刑。他比如说受贿吧，你受贿10万就可能判处死刑，按照中国现有的刑法。当然这个刑法是17年前的1997年的刑法吧，但并不是说只要达到10万都要判处死刑。因为中国的贪官这几年的贪官，你看看，但这也是层层在看涨这个数额。原来是最早51年、52年解放初，刘青山、张子善，那受贿10000元就可以判死了。现在97年的刑法修改是10万以上，可是10万以上，如果10万以上就可以枪毙的话，那枪毙的人太多了。你说要如果是10万就可以判死刑的话，那不可能的都是。 那他现在不是也有涉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这么一个罪状吗？那这种罪状要判刑的话，能判什么样的罪？ 如果是泄密的话啊，违反了保密法，泄密、泄露国家机密，这可以适用法律；泄露党的机密，这法律上不太适用。党的机密它不是在国家保密法的这个范围之内，你要是泄露国家的机密，这是犯罪的。重者犯罪，轻者是违法。党的机密不在于这个国家泄露国家机密罪的范畴之内。这个案件公开审理也不可能，因为只要是一涉密的话，他也不会公开审理。因为不公开审理啊，他有这么几项：一是未成年呀，第二是涉密呀，涉及国家机密呀，第三是涉及商业机密啊，第四涉及个人隐私啊。这些都是不公开审理。 那给周永康判刑的时候，是不是会考虑到他之前常委的身份呢？ 从法律上理论上不应该有，因为我们的法治的口号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不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了。 那如果这次周永康判死刑，那这是不是会成为以后落马的高层官员判刑的一个范例呢？ 因为法律的本身它不光是有一个惩罚犯罪的一个职能，它更多的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个震慑犯罪。通过周永康这个案例可以起到或者说极大的震慑了其他的贪官，这个作用是巨大的，杀掉他这个作用比震慑其他贪官的作用更大。但是如果真判他死刑的话，那个震慑力是相当巨大，会影响 未来中国多少年，就跟当年50年代初毛泽东下令杀掉刘青山、张子善，这对中国未来几十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 那您觉得为什么在薄熙来的案件中，他的判刑是没有用死刑的这种一种方式来考量的呢？ 这从政治、经济、法治、国家的现状和国际的现状来考量吧，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我只是说，从法律规定上讲，10万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 以往像这种案件，你像薄熙来的案件，其实这个级别已经很高了。那在这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他本身有多大的自主权呢？还是其实也是要根据上面的一些下达的命令来再做着最终的审判宣判呢？ 因为直接经办案件的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无论是上边也好，还是领导也好，谁来左右这个案件都要听经办法官和检察官的意见，因为他们是亲自办案的人，这些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有一些太出圈的事儿，我想任何一个法官和检察官不敢这么去做。有倾向性，人嘛都是情感动物，或者是这个感情的物体，对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内心考量。当然有一些外来的因素的干扰确实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太过分的干扰，我想任何一个人也不敢。这些人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不是一般的案件，是全世界注目的案件。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在一个偏远的地区啊，法官可能就能够一手遮天了，或者他就能够想随意怎么判怎么判了。你说一个受世人瞩目的案件，法官肯定要拿出他自己的个人意见，这个个人意见我想他也不会轻易拿出来。 好，那这是李庄先生对于这个案子的评价。虽然说现在我们就开始猜想最后到底是给他判死刑啊，还是无期啊，还是怎么着了，可能还是有点为时过早哈。但是呢，可能现在我们能仅仅是从新华社的这个几百字的通稿里面大概能够预见到他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大众知道他的庭审的过程。我认为他不会像薄熙来这种就是直播，即使是文字估计都不可能，因为他毕竟是涉嫌到国家机密。 对， 他这里面我看到说也有这个法律的学者对于周永康这个事情，他现在根据新华社的这个通稿里面，他里面其实违反党纪跟与女性通奸，这属于是党纪的范畴。那他最终可能会被控的罪名是有三个，一个是受贿，然后滥用职权，还有故意泄露国家机密。那实际上这三个罪名里面可能会被判最高的反倒是受贿的这个量刑。他如果是数额特别巨大，就像刚才李庄也提到，实际上10万块钱就有可能是被判一个很严重的刑罚。那如果是受贿的这个数额特别巨大的话，最高就可以被判死刑。但是滥用职权它的最高刑期其实只有10年，而泄密罪它的最高刑期也是只有7年，所以可能最后决定它的量刑呢还是在受贿这块。 而且其实你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党纪的规章制度反而比法律要多。在有的时候你像这次刚才凯西也说了，只有3项是直接触犯法律的，那在7项罪名里有剩下的4项是跟法律没有直接相抵触的。就比如说有一条是触犯法律的，说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那这个就是受贿罪了。但是 这个是滥用职权，应该是 这个是受贿。滥用职权是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那在党纪里呢还有一条也是收钱，就是说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这项罪名是没有提利用职务的，那就说明仅仅是周永康单方面收受财物，没有给对方直接提供好处。那在这条是不违反法律的，但是却违反党纪了。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党纪更严格还是国家的法律更严格。那在两个同样都适用的时候，那肯定判刑是以法律为主，那处分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按照党的这种最高级别的 这种 处分很简单嘛，他已经出结果了，开除党籍了，就是说这次是党纪和国法并重，相当于党纪我已经先处理了，就是共产党的事儿 已 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交给司法处理了。那你不管是他几项罪吧，那可能根据你的罪名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严重，是吧，根据这个具体严重程度再来给他定罪。倒是我关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反腐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技术层面上有没有一些进步。我知道在12月1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那天其实中国官方它限定一个海外的追逃追赃的一个大限，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之前你是主动投案自首主动回来，我们呢就可以依法给你从轻处理啊。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呢似乎报道的并不多，就是不知道在12月1号前前后后啊到底有多少贪官是主动回来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说它其实也传递着一个信号的，到底存不存在一个所谓大赦的问题，是吧？那你看非常现实，为什么在这个追逃和追赃的具体的怎么样操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阻力呢？那老百姓他就不买账，因为你看你贪了这么多钱，你逃到外面去，你如果是跟别的国家签订什么引渡条约啊什么，你把它弄回来，他反倒你要答应对方，我把人送还给你国家，但是你不能给我判死刑，他会给有一个这么潜藏的前提，那老百姓也许就不同意了。如果你放在国内是吧，你看李庄刚才讲了10万块钱我都可以判你死刑，但是你贪了这么多钱你逃出去了你回来你反倒是不会判死刑，这很多老百姓他是不能接受的。他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平衡这种民意和法律的正义，同时他又是把这个党内的腐败分子给他清除出去，这是一定要解决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制，那其实也跟前面的技术它是可以配套的嘛，是吧？那你在技术的处理的比较完善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完善着一种制度。就说刚才张老师提出这个问题，你可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完全解决，也像当时蔡芳华先生他讲到的就所谓的后周时代的几个猜想，他说会不会就将来这个反腐败它就是一种软着陆，他说你看苍蝇是成片扫的，老虎呢是连窝端，他但是呢这个打苍蝇它是随机性，打老虎呢是瞄好的，所以说你按照这个路子哈，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弄呢？会不会在反腐败收到一定的预期效果之后，就是老百姓已经才开始收获了，你才有可能做一些比较特殊化的处理，包括像怎么样去处理那些外逃的这些官员是吧？那你会不会也可以效仿当年香港怎么样对警察这么一个做法？其实他也有一个所谓大赦的这么一个先例在先，所以呢，这就是给大家也是埋下一个伏笔，你在机制方面你要怎么样去完善它，就是完善你必须考虑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说我要先肯定现在反腐败有一定成果，老百姓取得一定阶段的满意之后，我就可以比较顺理成章的铺垫好了有一些大的动作哈。那要不然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我们最后的讨论。好，欢迎回到三立坏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刚才我讲这么多呢，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要肯定这个蔡芳华老师的意见，他说呢可能到了所谓的后周时代，官员之间官民之间要学着和解，他说反腐败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官员都抓了，你看如果是按照极端的想法来说，现在你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就是完完全全清清白白的官员。 对，其实刚才我说到了党纪的问题，我想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想抓这个反腐败官员，肯定党内是有一个监督机制的，但是党纪的最终处理结果最多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开除党籍，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法律和实际的这种威慑力和震撼力的。那但是对我党的领导干部来说，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通常是一个党员干部会牵出来一整个扭曲的关系人际网，那他的一家或者是他的前任秘书们等等，黑道白道家庭成员异性不正当关系等等，可以说就会牵出来一大堆利益网。那在党纪一般会进行先审查的情况下，其实党的这种监督体制和威慑力反而其实是非常无力和苍白的。那怎么能够建立一个 适当的干部选拔和权力监督机制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现在是要清除这些腐败的东西，那以后怎么能够让这个清廉一直维持下去，其实是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和问题。 嗯，但其实刚才樊素说到说是不是有大赦的一个可能性，但我觉得现在包括说对周永康的处理，为什么一定要处理，是因为国内外的这么多的眼睛都在盯着看这个周永康的案件最后要怎么样做一个完结。那刚才像李庄也提到说建国初期这个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那实际上当时对他们的处理上也是党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是有相当多的声音认为不应该判死刑的，但最后毛泽东还是决定要有一个杀一儆百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确实在建国初期的这种对于干部的清廉也是起到挺大的一个作用。我们都常常觉得说习大的现在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有在学毛泽东的这个成分，那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有没有这么大的魄力，我想也是很多人在看的。那刚才像张立凡也提到说什么样的机制才造就了他周永康这样的一种大贪，但我记得当时7月29号就是刚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时候，最受关注的就是财新的那一系列周永康的红与黑这一系列报道嘛，很长，一共是有6篇，好像我当时是整个看完了。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他就像他的标题写的周永康的红与黑，他把红的部分写得很清楚，他是用一种类似于纪实文学那样，包括说他一路路一步步是怎样升迁的，你会发现他对于他的一些老下属的采访中，你似乎还觉得他们对周永康这个人还是蛮多褒扬之词的。你会觉得周永康这个作为领导还是不错的。那他后来这个黑，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儿子啊周斌啊这些白手套这些问题，然后也呢把用一种比较专业的财经的方法把他的整个的一条受贿的线是写得很清楚。但是中间红跟黑之间他到底是怎么样转化的，他在到了中央之后他的整个人怎样的腐化堕落，这个是完全没有涉及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财新的一个处理，是这部分你是没有办法写得太透彻的，因为你懂的， 大家只能发挥自己的这个联想了哈。那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会问说，哎，周永康落马到底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其实这样的提问只能说可能大家就越来越有一种这个所谓麻木的心态。但其实你说中国人最喜欢聊一些政治八卦，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你说正儿八经参加政治的管道呢其实非常少，那你对政治就剩下的仅仅就是旁观议论或者是猜测。当然我们在议论的时候哈，就是不应该仅仅是关心啊谁赢了谁输了谁判了多少刑了，这些都不是非常非常这个高明的一种讨论的方式。那我们其实可能更多的应该会想一想，就像刚才凯西提到的，这个有些问题提出来了，但是更多的问题没有提出来，这是为什么，以及他每一个案件之后他到底能够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发挥更多的智慧去探讨的。那当然现在看到周永康的案子在上个礼拜六凌晨放到舆论场上之后呢，舆论场上可以说很快就消化了，因为你从之后媒体的这样一个头条方面的议程方面已经可以反映到，你看前面一天是宪法日，后面的六号就是 A 股是吧，单日成交破万亿创世界纪录，紧接着又是九号的什么沪指重上3000点，又是全球第一的大涨，所以你看到市场是可以消化的。那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在老百姓对这样一种大老虎的一种所谓的打杀已经是呈现一种可以接受的，它并不会造成社会上一些所谓人心方面的动乱，那其实这方面的信号也可以值得我们去观察下一步官方还有什么样的大的动作。 掐指一算背后有高人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 Cathy， 拜拜 拜拜 拜拜。